Yeah. Thank you.

Ma sola io ti credea, per le passi son qua. Thank you. Sergio! Finita! Thank you. Oh,